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01章，哑巴佢咁一跳，个身形啊即刻消失喺一片涌动嘅烟雾当中。我即刻伸个头出去一睇，见到呢个冰道嘅出口呢，离地面就唔系好高，约莫一米左右啫。冰道嘅外边系一条巨大嘅圆冰裂谷，呢一个咁嘅冰谷两侧嘅冰壁就唔似好似先前咁平滑，而系都系棱角同埋尖锐，显露出呢一个圆冰喺撕裂嘅时候嘅嗰个狰狞嘅线条。呢个冰谷一路咁向前延伸过去，由于嗰啲烟雾嘅涌动，所以而家可见嘅范围就非常之狭隘。哑巴呢阵时就企咗喺呢个冰谷之中，佢个身形就俾啲咁嘅红色烟雾就包裹住，时隐时现，好似随时都会消失咁。为咗避免再出变故，我同阿豆腐即刻就跟住跳落去，三个人汇集到埋一齐。裂缝当中可见度就非常之低，再加上嗰啲冷烟火嘅光芒就好暗淡，我哋差唔多就只能够睇到彼此嘅身影嘅啫。豆腐啊，缩住条颈讲：，你哋话呢啲烟雾究竟系从边度飙出嚟噶啦？哑巴冷冷咁讲：，想知就向前行。讲完之后，佢就举住冷烟火，一步一步咁向前而去。在这个冰谷当中就响起了他沉稳的脚步声。我示意豆腐不要发呆，立即跟上哑巴的脚步。三个人就在这一条冰谷当中就前行。行到没几远，我就感觉得到在这个冰谷入面就涌动着一道道的暗风，好像是从冰谷这个前边传过来的。我心想，难道这个冰谷的尽头是连接着一些这样的出入口？可以按照我哋而家一路嘅走势嘅话，可能呢度已经到达咗冰层之下，唔知道有几十米咁深啊！按照道理讲啊，唔会有出口噶噃。呢啲风系咪嚟得有啲古怪呢？越向前行，风势就越大，而嗰一阵咁嘅红色烟雾咧，就越嚟越浓厚啊！呢个烟雾好似一啲兴奋剂咁啊！闻耐咗就等人哋血脉膨胀，精神振奋，大脑亦都高速运转起上嚟。之前身上边仲有啲擦伤嘅，但系喺而家片刻之间已经全部好晒。呢一种咁嘅物质，如果话放喺现代医学界嚟讲咧，就真系唔知会等人哋几疯狂啊！沿住呢个冰谷行咗几十米开外，嗰一阵咁嘅暗风已经吹到人咧眼都擘唔开。我同阿豆腐不由得眯埋对眼啦，眼入边嘅世界就更加模糊。哑巴嗰啲头发咧就吹到乱糟糟，佢外边着嘅嗰件冲锋衣啊吹到啪啪声，走起路上嚟都好艰难。就喺呢阵时，我察觉得到哑巴将只手啊移到咗腰间，呢一个动作我就真系好熟悉嘅，系佢要掹刀嘅动作。唔通前边有咩危险？就喺呢阵时，我眼里边除咗睇到哑巴嘅背影之外，周围一切都笼罩喺呢一层咁嘅红色烟雾当中。呢啲咁嘅烟雾喺冷烟火咁惨淡嘅光芒之下，就显得更加诡异。未等我睇出究竟咩回事，哑巴嘅一只手突然间就移到咗身后边，并且快速咁对我同阿豆腐打咗个手势。我一睇呢个手势，忍唔住就懵啦。呢一个显然系叫我同阿豆腐快啲走啊！究竟点解要快啲走呢？前边出现咗乜嘢呢？居然叫哑巴咁忌讳！我心里边嘅呢个念头闪过，人呢就冇停低，即刻就快速向后退。到嘅唔系因为我胆小，而系我对哑巴呢个人啊非常之了解。如果佢能够应付嘅，就绝对唔会打出叫我同阿豆腐走佬嘅咁嘅手势。豆腐跟在我后边，他又没有看到哑巴的手势，见到我突然之间退后，他又懵了。他刚刚想讲嘢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将他的嘴一下子掩住，洗了个眼色，叫他快点走。 我哋啊豆腐啊冇咩得，走佬就第一，一睇到呢个情况唔妥，乜都唔讲，擘大个髀啊，系咁走啊。不过我就冇跟上去，我而系掹出咗匕首，准备睇睇咩情况。哑巴见我冇离开，个眉头啊皱咗一皱，但系亦都冇讲咩嘢，只系做咗个咁声嘅手势。跟住佢嘅身体一闪，就匿入咗去冰壁间一条裂缝入边。我心一喐，亦都跟住匿埋入去旁边嘅嗰条冰罅嗰度。由于我哋两个人一左一右咁匿咗起上嚟，所以从我呢个角度嚟睇，只能够见到哑巴低矮嘅身影。两把黑色嘅弯刀已经出晒鞘，哑巴嘅面无表情，漆黑嘅目光死死咁盯住前边。不过呢一刻我睇嚟，前边咧除咗雾啊，仲系雾，乜嘢都睇唔到。就喺呢阵时，我慢慢咁听到咗一阵细微嘅脚步声，嗰个声音夹杂住呼呼嘅风声，初时就冇听清楚嘅，而家就已经听到清清楚楚，睇嘅样好似有啲咩人开始向我哋靠近。只系如果单纯讲人嘅话，哑巴又点会咁警惕啊？我闻住呢啲烟雾特有嘅味道，心谂呢个地方唔通系真系有天兵一类咁嘅嘢？俗话就讲得冇错，人行喺衰运嘅时候，饮水都会俗死嘅。而家真系惊乜嘢就嚟乜嘢。我哋两个啱啱都眯埋冇几秒钟。喺呢个烟雾当中，一个身高八尺嘅嘢就慢慢显露出身影。八尺嘅有几高啊？八尺嘅差唔多有成三米咁高啊！呢隻嘢一步一步咁向我哋所在嘅位置啊走过嚟。嗰啲咁嘅赤红色嘅皮肤，唔系天兵又系边个啊？呢一隻咁嘅天兵，足足有两个人咁高大。肌肉就扎实，一睇就知道麻烦嘅啦呢只嘢。我心里边暗惊，但系又冇之前咁惊啦。唔管几犀利嘅嘢，一旦知道咗佢嘅罩门弱点所在嘅话，亦都冇咩可怕嘅。我已经知道咗天兵嘅罩门喺咩位置，亦同哑巴讲过。我哋两个人合力起上嚟咧，趁其不备，肯定对付佢啊，应该唔系难嘅。呢阵时嗰只嘢已经行近咗啦。我哋突然间发现有啲唔妥啊！呢一个天兵就同我之前睇到嘅嗰个天兵啊唔一样，佢身上啊冇符文嘅。吕叔啊曾经讲过，天兵系使用炼师之术而炼出嚟噶嘛？唔通呢个天兵冇被炼过？咁佢系点样出嚟嘅呢？咁一谂，我个目光啊即刻移到咗佢嘅头上，睇到嗰个同样系一个巨大嘅头颅。面部非常之浮肿，已经失去咗人影，两只眼珠咧好似灯泡咁挂住。即使佢而家变成咁，但系我都仲可以认出嚟，呢、这个人就系赵老头。即使佢外边已经发生咗巨大嘅变化，嗰张咁嘅浮肿嘅面上边，仲系能够睇到赵老头嘅容颜嘅。我真系冇谂到，佢居然就变成咗天兵。呢一个咁嘅打击对于我嚟讲啊，真系实在太大。一时之间，我脑里边啊闪过咗好多嘅问题。如果赵老头变咗天兵，咁吕叔有冇接近过佢呢？按照道理嚟讲，如果吕叔同埋赵老头系接近过嘅话，咁可能出现咗两种情况：一咪就系赵老头死，一咪就系吕叔死。咁而家佢哋两个仲系好好咁。如果讲赵老头同吕叔系接触过嘅话，咁系咪意味住嗰一张咁嘅白书地图，吕叔根本上就冇搞到手？但系而家赵老头佢嘅身材足足有两个壮汉咁高，而家佢身上系一丝不挂咁，点会仲能够睇到有白书嘅影子啊？亦都唔知道呢个姓赵嘅老嘢究竟系遭遇咗咩变故，竟然啊变成咗呢一副咁嘅鬼样。赵老头身上嘅嗰啲衣物八成呢就喺变身嘅时候已经破碎晒，唔知道留咗喺边嘅地方，亦都唔知道佢所变嘅天兵同我哋之前所见嘅天兵係有乜嘢区别，边一个更加犀利。就喺呢阵时，天兵已经行到咗 在哑巴藏身的地方，他显然发现了哑巴，他浮肿的大脑袋突然间耷低头，一只大手就向着哑巴捉过去。哑巴早有准备，先前他听我讲过边兵的弱点，所以他们一路地踎低个身，而这一阵时天兵一转身，他们即刻就地一碌碌到了天兵的两只脚之间。但是哑巴的计划就失策了，因为我们都没想到这个天兵会是赵老头所变的嘛，他显然是没什么经验化过的，所以根本上就没什么罩门。哑巴早就准备好的进攻姿势，但是他现在就没办法施展开来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够从天兵的裤浪底碌翻出去，一下子就捐到了这个天兵的身后。这个天兵反应都好快，就是在哑巴一个鲤鱼打挺，上刀直插到去天兵的后背的时候，赵老头天兵猛然挥手一挡，他庞大的身形就这么一挡，即刻就扫到了去哑巴的胸口，一阵的大力直接将哑巴打飞。哑巴被他这么一拍飞在地下，未等他爬起上来，赵老头天兵已经即刻抬起只脚准备踩下去。我心里面一下子打个突，即刻冲出去。不过呢，我跳跃的能力就冇哑巴咁变态，唔可能话一跳就跳出一米几咁远去斩佢条颈咁高难嘅动作都做唔出。所以呢，我只能够捐到佢后边，手里面嘅匕首就猛咁向住佢嘅后腰吉落去。事实上呢，我只能够系抱住侥幸嘅心理试一试嘅啫。毕竟呢个赵老头天兵就冇经过练师嘅过程，可能佢就冇先前嗰啲天兵咁变态。抱住呢一种咁嘅谂法，我先敢对佢咁样落手嘅啫。然而呢一匕首一吉落去之后，就好似同攻击其他嘅天兵一样，我个匕首就吉到咗好似橡皮咁，连个印都笃唔出嚟。不过更加惨嘅系呢个天兵就比先前嗰啲天兵仲要灵敏。当我一匕首笃落去，嗰一隻准备抬起嚟踩落去哑巴嘅脚突然间向后一踢，兜心口就撑过嚟。呢一个力度真係大到惊人，我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然之后眼前一黑，成个人就飞咗出去，砰一声就撞低咗喺个地上边，个后尾枕就砰一声撞落个冰面上，成个人嘅意识就开始模糊，唯一感觉嘅就係得个痛字。紧接住嘅就係昏昏顿顿，成个人已经完全懵晒。